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阿古，头先你个问题咩话 ？Sorry， 问 我唔系阿龙， 系阿老萧， 龙仔， 阿老萧就即系无端端 sell 翻话，喂，你要有嗰个庄脚地区嘅实力，你先至走去选嗰个立法会呢啲咁 out 啲嘅逻辑。你听到之后，你有冇啲诧异嘅？ 因为佢如果我冇记错吓，佢曾经喺节目讲过话，我哋呢啲 sell 理念嘅政党咧，即系人力啊、社技啊呢啲咧，其实就唔系搞咁嘅地区庄脚啦咁。但系而家佢又咁讲，所以我觉得即係佢有呢個轉變，我都好費解，詫異嘅我係。咁你而家臨急臨忙先講，大佬即係臨結婚啊，你先話喂，屌嗰條女唔掂喎， 條仔唔掂 得，條仔唔掂，sorry， 即係父權咧就係條仔唔掂喎，不如咩？咁但係聽日已經結婚啦，大佬，咁好怪咯，成件事就。 其實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嗰個政黨化問題。政黨化問題，因為其實有個問題就係話，你個 accusation 就係話你哋而家支持者咧就不斷咁流失緊啊嘛，即係呢個 Tony Choi 講啦，係咪？就話你一間茶餐廳冇客啦，係咪？咁 叫個老闆改善，個老闆仲屌鳩佢咁樣，係咯，我都有睇。 嗱係咪個屌鳩你？ 我冇， 屌鳩你，屌鳩人嗰個肯定係你嚟，因為你最中意屌人。 唔係，我冇鬧過 Tony Choi 真係，係嘛？同埋 Tony Choi 係冇，我私底下同佢係冇嘢完全，係啊，公開都冇嘢。佢鬧我，我係純粹因為我冇去。旺角选区议会，但我觉得我呢个决定系正确嘅，因为旺角选区议会咧，我会选边区咧？我会选一个姓仇嘅，仇乜乜，成七十岁， 仇志强 系咪啊？即系老人， 仇乜鬼？ 成七十岁嘅都有， 仲耐过我做区员嗰、那个屌阿叔。 咁如果我怼佢咧，佢有好多嘅即系万世基业喺度，我都会输俾佢嘅。 O K， 我觉得 唔知咩仇乜鬼辉噶喎，好似 仇乜辉啊， 仇振辉， 仇啊， 出过事嘅， 啊， 俾人告佢上法庭啊， 系嗰度有，系七十岁。咁我研究过嘅，咁后屘我见到阿黄国兴去小西湾又想选超级区议会，咁、我就用呢个政治议题。我觉得作为人民力量嘅即系嘅战将嚟讲，唔系智将啊，战将嚟讲，呢个判断都系正确嘅。我到今日都认为。咁当然啦 ，Tony Choi 可以系唔 咁你爆啊嘛？呢啲行动，你哋都系追求呢啲即系一刻嘅光辉咯。佢个意思就话你， 我系想赢噶，大佬、啊，我系好勤力噶，大哥，我日 冇关系啊，你最后尾两三个月勤力， 咁我怼仇振辉，我都系最后两三个月噶。虽然你话哦，咁我呢两年都喺旺角咁，但系你 冇关系噶嘛， 唔系啊， 唔系啊，喺嗰个气氛好多散兵都系咁样，你叫杨雪莹啊，搞几耐咧？ 咁但系问题快边系出名嗰个杨雪莹又好， 我哋实输啊！如果我去打钟树根，我都会输，徐子健就会赢啦。 啱。同意， 我谂你嘅分析都系咁， 高调嘛你，阿爷会一定对付你噶嘛？我想问一样嘢啫，你会唔会系因为即系除咗呢个原因你交去黄国兴之外咧，其实你一路都唔信陈伟业系会交棒俾你噶，因为陈伟业讲咗好捻多年噶个捻样，即系你由心底里面觉得屌陈伟业你又玩呢啲咁嘅鸠嘢咁样，喂，麦业成都信过佢好多镬啦，老实讲。即係十不相瞞，飲大兩杯同你又於酒， 我都大大地而家係，我一定會講 真話。佢差唔多好似2000年已經講緊嘅啦，個粉腸。我識佢嘅想講緊。 講到2016年， 我幫緊佢嘅時候啊，都講到2016話自己唔撚選嘅。你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咧？ 唔會 啊！ 即係我覺得佢今 答得好快喎，今次 唔會，絕對唔會。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即係去到嗰，同埋佢同我講嘅時候，佢有好多嘅佐證喺度嘅。譬如佢話 即係遣散緊嘅， 佢老婆係啦，遣散緊啦，同埋佢老婆都係，原來佢同佢老婆差唔多同年，好似係直頭同年添，一齊退休。 哦， 係啦。 OK， 咁佢我信佢嘅。 咁浪漫， 係 一齊退休。 係啊，咁所以我同佢講嘅都係真嘅。我同佢講話其實你都係仲後生啦，六十歲，曼德拉74，我記得我有講呢個嘅，曼德拉74歲。 屌你成日講曼德拉，你冇講奧巴馬。 喂，仲有邊個？ 奧巴馬大我幾年啫。 Churchill 都係 ，Churchill 第一次選總，丘吉爾第一次選Prime Minister， 好似係 唔知六啊几岁嘅都系， 你列根都七。 点解你唔讲穆加贝咧？八十五岁都继续喺度做紧津巴布韦总统。 哇！啲津巴布韦咯， 唔好搞啦！ 你冇讲危地马拉， 你冇讲卡斯特罗， 得唔得？得唔得？ 唔系，我以为你 是，因为系真嘅。 你唔信大狗？ 我冇唔信，我系一个容易相信人嘅人。譬如我嗰次同阿老师， 因为阿大狗咧， 我都系信嘅。我系好单纯嘅，我系好交嘅，我好。有啲人话我系快乐老柒人嚟噶嘛，我系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啊嘛。 但前面有个狗咧，困咗好多条友入去新界西帮佢做装脚啊，最后都冇捻退到。我以为你真系醒到咁紧要，你屌知道个经验，好多人揾过噶。 其实 我冇揾搞我咧， 我系一个好容易相信人嘅人嚟嘅， okay, 真系。 你真系信佢嘅？ 我真系信佢嘅。 而 我真心系认为佢系六十岁仍然系好年轻。 咁啊系，佢发发声嘅而家仲 系啊，佢仲系 咸湿嘅，你又知点？ 喂，佢成日讲咸湿笑话嘅，我成日喺度 系咩？ 嗰阵我成日笑鸠佢，我话屌正，你唔捻得啦，唔捻得嘅男人先系咁讲咸湿笑话，我扑街咁样系咪啊？系啊，司徒话屌鸠佢 嗯，但系司徒话讲唔讲咸湿笑话咧？ 唔讲 嘅， 真系唔讲嘅。 系好烂烂口咧，司徒话 唔烂 口， 正经 都算系一个君子啊。 系啊，咁佢就屌陈伟业，你成日喺度讲咸嘢。你系咪唔得噶咁样？喂，司徒华就咁讲啊！ 司徒华闹啊，陈伟 贤系啊！屌你得嘅就唔好成日讲啦，咁样样 唔系咁讲下笑嘅啫。咁系咯，咁咪你话咩？陈伟贤都嬲我，所以我觉得阿老萧嗰日讲，我话陈伟贤话快必同埋刘家雄就嚟新西就唔得排第一， 永不录用， 袁未明就得咁样 ，Erica 就得咁样。咁我都诧异嘅，其实咁讲，同埋阿陈伟业 诧异，以我对陈伟业嘅认识， 点解咧？即系佢觉得我唔领佢情，点解唔领一个人情，佢会嬲另一个人噶 ？No， 因为性别嘅问题，性别嘅问题，陈伟业对女咧系相对系宽容好多。 Yeah。 我话俾你听就呢个系我判断就唔关你事啊！ 唔得，你揾、要揾平机会你。 我觉得佢系咁，因为佢传统男人嚟嘅一样系屌。 佢都顾家有成嘅，咁 送俾你屌你都唔屌。 你讲边个先屌你？ 呢啲都系父权嘢。咁好简单。咁所以老萧嗰晚讲完呢啲嘢，阿大舅第二日喺佢嘅 Facebook 亦都出咗个 status， 佢就话阿萧生讲嘅嘢唔代表乜乜物物咁样。咁我就咩囉，即係我就信囉，即係快乐老柒人囉。呢个亦都係长毛教我嘅。长毛教我话俾大家听，公开先。 长毛教人係咁，自己唔撚係咁嘅。 长毛话呢叫我一定要信相信即係人咁。咁我咪相信人。 如果相信人嘅话，就唔会俾呢个四眼哥哥扇啦。 四眼哥哥扇我？ 扇佢啊。 哦，阿毛哥。 係啊。 都唔系善嘅， 所以佢好撚興咯，係咁屌翻佢咯，屌撚到癲撚咗咁樣咯。 唔係，但係佢咪得到公眾嘅認同咯。 唔係，我想問翻一樣嘢，就係嗰個政黨化問題啊，即係你頭先未答我啊，係咪？即係個人力支持者， 我唔敢答啊，快啲。 我乜都答 嘅。嗱，即係因為有人同我講， 但係一切答案你係以人力公佈為準啊。 係 即係我又唔會話我咁樣講咧，就唔代表人力，咁樣就好冇人噶嘛。 即係 講 新聞嘅啫， 呢個代表我意見。 我唔會咁。 我希望你知幾多講幾多。 因為我自己都係人力量嘅執委，即係我講嘅嘢都代表某部分嘅人民力量，但係唔完全代表人民力量。你一定要係等佢官方公佈咯。 唔係，因為其實你亦都好多群眾嚟講都想知啊嘛，係咪？即係喂， 簡單問啦，點解唔正黨化？ 係啦， 有咩阻力？ 我记得前年啊，喺顺利村定一个嘅社区会堂嗰度，我哋嗰日倒粮就喺观塘公乐中学嗰条斜路嗰度，你哋都喺度嘅，就系、勾达咧屌完梁振英之后，一个凌波微步走嘅，记唔记得？ 记得， 记得就系嗰日， 即系好笑 嘅文件嘅物站啊，系嘛？ 系啊， 我 系 用笑纸飞机 嘅物站啊，又交叉手啊嗰啲，咁我哋就入去就抽问题就俾啊。嗰個菲律賓嗰個人質嗰個領隊過身嗰個哥哥，我哋抽到幾條都俾佢問梁振英點解你仲搞個菲律賓啊？結果後屘就而家咁啦，係咪？咁嗰日我哋之後就喺順利村嗰度開咗個嘅人力支持者大會，喺會上咧係有一啲人力支持者咧係大力要求係要政黨化嘅。咁、當其時咧就因為呢一個嘅提出咧係有一種嘅措手不及嘅，措手不及，於是乎咧就呢啲全部都係公開嘅，措手不及，於是乎就用人力之友咧。呢樣嘢咧嚟到去叫做攞翻一個中間位，因為政黨化咧就好似好高嘅要求標準，係咪？因為我哋又有咩前線，又有咩大舊嗰個進民聯，又選民力量，有乜又成。咁一政黨化嘅時候咧，咁前線嗰啲咪冇曬，進民聯咪冇曬，咁選民力量冇曬唔緊要啦。我唔知其他兩個想唔想冇曬自己啦，因為我哋三為一體噶嘛，係咪啊？有三有一噶嘛。 咁嘅時候我哋就用一個啊好嘢啦，我唔記得萬必定係邊個係提出嘅，咁不如我哋用一個唔好咁高嘅要求，人力之友，因為我哋想組織好個組織，等我哋嘅組織強健啲、茁壯啲去發展，就叫做人力之友，類似會員制啦、嗯、，OK。即系一个权宜嘅做法， 即系郁文嘅长者之友会咁样。 系咧，神明礼迪，神明礼迪。咁袁明明主席就积极催谷成个人力之友嘅做法啦。咁但系有啲支持者又觉得，哎呀，你呢个人力之友咁样又唔好又剩咁。咁我嗰阵时咧，我就站在嗰啲唔想搞人力之友嘅义工嗰一边，嗰、一个时候。咁我就嘗試游說阿袁主席，所以佢其實都聽義工嘅意見嘅、嗯。嘗試游說執委會，不如我哋各自人力之友啦。因為有一班嘅義工咧，認為人力之友咧都唔好咁，可能佢哋想政黨化啦 ，whatever 啦，我唔知啦。 唔係呢個係黃毓民嚟遺留落嚟嘅問題啊。當日 真係， 因為點解咧？當日你夾硬要夾曬民聯急就將去頂嘅時候，咁咪揾幾個所謂組織。第一，佢知道其實真正係黨員嘅生活嘅時候咧，無論主席又好、執委又好，或者普通黨員好，其實都係你嘅票嘅。咁其實對佢嗰啲咁嘅權威咧，係會不斷被挑戰。 因為由下而上咯，呢、這個問題就係、是、啦。 咁 SY 咧，佢一定會用一個組織架構咁，表面上就話各自組織都有個自主性。咁、到時坐埋傾啦，咁樣。 係啦。 咁其實呢一個係令到你哋更加難夠難翻轉頭嘅一個根本嘅原因嚟嘅，我就 係。 因為你好難搞噶，嗱，到時喂有 10% 人反對，咁你問我，喂，咁係咪唔要咗 10% 嘅人先？咁呢個係一個困局嚟嘅噃。 冇錯，冇錯。 同埋難聽啲講，老實啲講，冇咗黃毓民嘅人民力量，其實真係有影響嘅。你同唔同意？ 唔同意，我唔同意。我覺得冇咗黃毓民嘅人民力量， 你主觀唔相信呢樣嘢？ 唔同意，因為。如果黃毓民繼續喺度帶領人民力量，咪走而家呢條咁即係 仲緊大鑊 咁嘅路線咯，係啦。我覺得呢一條路線係同我哋嘅信念係唔同嘅，偏離咗我哋嘅路線。我覺得劉家雄嘅路線先至係人民力量嘅路線。呢、這個係上一集你哋嘅 Raymond Lai 嗰個節目叫做 搏擊會， 搏擊會 very good 嚇，搏擊會啊， 搏擊 Fight Club 嚇嗰個節目係講劉家雄嘅路線就係人民力量嘅路線，所以有啲人話我係翁派，我其實唔係翁派，我係人民力量派，而劉家雄。即係劉翁嘅諗法就係人民力量。 唔係，我同意你部分嘅講法嘅。即係第一，客觀上同你主觀你自己嘅意願咧，你我要區分。客觀上，黃毓民係識睇勢頭嘅人，話曬佢係讀新聞睇。 我覺得佢食到個勢。 係啦， 我呢個同意。 主觀上，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同佢分手啦。 我同意。 喂，我點樣跟你條路線啊？你老尾係咪啊？你又。讲讲下又讲咗本土，讲讲下又讲咗勇武， 冇错。 哇，我跟你走 啦！但系佢而家话本土唔一定要勇武啊，梁天琦话 咁样大镬。 你有冇我跟晒嗰啲嘢啦？梁天琦话勇武唔等于唔系本土唔一定要勇武啊！但系年初一年初二啲人就系因为你勇武而出嚟，跟住二二八就系因为你嗰日去投嗰六万几票俾你啊嘛。 同埋佢 claim credit。 咁你想点啫，大佬？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啫？ 咁不如你追击佢啦。 咁就算我同意你讲法，黄毓民系识得系睇势头同埋食到个浪嘅。而人民力量而家嘅我哋各个人咧，系喺呢一方面系比唔上黄毓民去食住个势头，同埋看风使利。但系如果看风使利，竟然居然看风使利系一个优点嘅话，咁人民力量宁愿唔要呢个优点。 嗯， 系啊。你好孤独噶，我哋都会好孤独噶。左交咪咁， 唔紧要。我希望老萧听完我咁讲，佢唔好再认错我系黄杨达同埋黄毓民。 嗯， 我奇怪佢点会咁 comment 嚟啫。 你唔笑好好多嘅， 对唔住， 要 cut 咗啲。 对唔住，你 cut 咗完之后再做 comment， 小声。 喂，其实我觉得老萧系奇怪嘅。你睇开快必同慢必由商台，即系你哋应该系。即系继承啊，远眼天师噶嘛？ 我点系勇武派啊？讲 呢个咩加德士油站啊？我哋嘅入站入油嗰啲嚟噶。 最强后盾，至可信赖， 系嘛？ 马路之友， 系喂，你可唔可以讲一段嚟啊？而家喂，大佬，我 最强后盾，至可信赖。 唔系啊，你仲有啊？仲有嗰个城市桑拿咧？ 唔系嗰个叫做贵妃阁。 贵妃 阁嗰个广告我赚咗10万蚊，我第一个人咁大个咧赚最多嘅钱就系贵妃阁嘅。 咁犀利啊！ 赚到10万蚊，你知唔知我攞嚟做咩？ 你同阿万必换 一人10万蚊， 哇咁犀利！ 哇犀利！ 佢好俾得钱钱多。 你去翻晒贵妃阁？ 唔系， 得 唔得？唔系，大厦。我一定要讲，我嗰10万蚊俾咗我阿妹，我阿妹去咗芝加哥读音乐， 系 佢当其时要买一个钢琴。如果识弹钢琴嘅人知，一个最靓嘅钢琴嘅牌子就系 Stanway。 佢用咗十万蚊，我就俾晒佢，你去买呢个钢琴。佢今日都仲記得呢件事。 你真係一個好哥哥。 唔好咁講，我得一個妹，係咪？冇辦法，咁就係咯。咁啊，你講我咪講，係咪？咁就咁咯，係咯。 喂，講翻九龍東啦。 係九龍東，哇！呢個大鑊啊！ 起動九龍東， 即係呢個。 我選九龍東啊嚇，唔係計我選舉經費啊。 唔係選啫，即係評論下啦。唔係，因為其實而家就 喂，我撐你原因 阿土係支持啊。 喂，我梗係支持啦，喂。 喂，嗰啲单张同埋嗰啲 banner， 如果我真系选，你记得支持啊，同我一齐。 问题我冇用，我惊我累死你。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喂，好简单嘅道理，即系谭香文确实系比你差少少嘅。如果你对勾达嚟讲，当然我唔会，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好渣支持佢嘅嘢啦。话晒佢都赢到阿林作啦。但系我自己分析好简单啫，你评论下啦，阿快必，你系同阿勾达嗰啲咧系估唔捻到嘅人嚟噶嘛？喂，我哋都太正经，我条路数。是人哋知道噶嘛？我亦都唔可以即系乱嚟噶，人嚟噶。 唔系你可以噶， 唔系你我而家就可以啫，因为我唔捻选嘛，屌，即系乜都讲得出啦。 OK， 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你自己嗰个 mentality 啊，成个 character 其实系啱对付勾达？ 双往可能 怕捻咗你，我哋简单啲讲就系， 我当初加入人民力量啦，我而家讲翻我当初加翻嗱，你知我系选民力量嘅创会成员嚟嘅，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 阿近啦，刘墉啦， 阿近有份噶。 阿近系选民力量嘅创会成员，当日喺嗰个咩湾仔嗰个唔知乜差嘢工匠乜差服务社嗰度搞嘅选民力量，阿黄毓民都喺度，咁我就系选民力量嘅创会成员，之后我就但我冇票债票偿嘅，因为我同子健嗱。你話我同子健唔啱，其實我都係好顧住一啲情義嘅，因為票仔 好 considerate， 係因為子健佢係民主黨嘅嗰陣時，佢同我講話你可唔可以唔咩票仔票償咁樣問問啊？咁我係迂腐嘅嗰一刻嚇，我係 求撚期嘅， 求撚期嘅係，哎又講錯，唔好意思啊，佢應該話我講錯，咁樣咁我就冇參與票仔票償啦。咁後屘我就再 reactivate 我個人民力量嘅身份，當黃毓民離開咗，你知道我係第一。当全世界受黄毓民所惑嘅时候，我就话黄毓民系 啊，你系醒噶，屌嗰阵时候我慢你一步啊，屌你喺度话佢咩黑社会成嗰啲啊， 黑社会养大只有私义没有公义 啊，你够胆讲啊而家屌，我以为我先够胆讲，我帮你谂，你代你讲先屌， 唔惊， 大家睇住镜头嘅阿快啲喺饮紧酒嘅， 所以话我惊佢或者咩就呢个 冇赌晒啊，大佬攞啲俾我啊。 呢個係假嘅，我從來冇驚過黃毓民或者黃楊達嚇。咁咁我再 reactivate 我嗰個人民力量嘅身份嘅時候咧，我睇到人民力量係冇呢一類人，而人民力量需要有呢一類人。 同意， 因為人民力量嘅支持者需要有呢一類嘅人，而劉墉、袁主席或者係萬必都唔係呢類人。 嗯， 好斯文咯、啊，佢哋。 佢哋就主要做论述工作咯，即系你见到， 但系我唔系话佢哋冇用啊，因为 系确实系 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脑，有人做头，先可以即系建立成个身体，系咪？呢个系圣经比喻。咁我不如我去做呢个人， 系即系做丑人啦，叫做系。 唔好话丑人，即系我做呢个都符合我一啲嘅性格嘅 黑脸啦，或者叫做 打冲撞波嘅角色， 系啦，即系前锋 舒利亚咁， 嘻嘻嘻嗰只， 系啦，即系费迪南嗰种，当年嗰个打前锋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嘻嘻嘻咁。咁我係，所以阿老蕭可能因為咁樣，可能我做呢個角色嘅時候呢，做得 過投入，投入啦。 喺佢嘅角度嚟講，我係投入過火。譬如佢覺得我鬧戴耀廷鬧得過分咗少少，我唔覺得嘅，我唔覺得，我覺得我係夾實。嗱，佔中後援會當日未有佔中後援會嘅時候，先有一個運動叫夾實佔中啊。 系， 唔知你知唔知？成嚿嘢系由夹实占中天外有天嘅节目。 咁所以你先搞咗一个叫抗争后援会嘅一个 group 啊嘛。 由占中后援会嚟嘅。咁我哋先头有个夹实占，因为我唔相信戴耀廷会占中。第一，第二，我唔觉得戴耀廷佢系会，我唔觉得戴耀廷佢系会争取公民题一个好有民，即系好足够民主嘅一个嘅方案嘅。我觉得，因为陈建文。同埋朱耀明喺佢身边，我到今日我都咁讲，我到今日我都冇后悔我当日夹实占。 咪就因为你对阿陈建文有戒心，咁所以呢样嘢就 陈建文，唔知你有冇去杨岳桥上水嗰个誓师大会？ 嗱呢个就真系要驳翻你啦。嗱，因为其实咧，即系嗰段片咧，我哋都有嘅，即系我哋都喺现场咁样样。即系你话如果你嗰阵播翻出嚟都仲得嘅，其实 系。 咁佢 點啫？你唔好拖咁耐啫。雖然我哋搞到通宵， 佢又唔係好支持王承志， 係佢就唔係好中意 王承志，唔係你哋咁樣諗嘅。 啊，唔係佢又咁講，佢就話 唔係唔好支持王承志係嘛？ 係王承志咧，即係嗱，我明白佢點樣咁諗，係咪？即係仲都要中間超人。 哦， 咁亦都即係嗱，因為我咧即係以前都係做一個温和泛民嘅，我明白佢點樣咁諗。咁但係佢之後咧，佢俾人噓完之後咧。咁都係有人推人咧，推佢啦，推完之後咁講啦，就話咁。但係咧，你今時今日咧，話李波事件又乜乜柒柒啊，即係喂，你證明係中間路線係唔 work 嘅，即係其實成個 message 一個 complete message 係咁嘅，其實係。 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其實佢條路係行唔到噶啦，咁樣。 係啦，即係除非你咧係 buy， 你係特別對嗰啲人咧，即係做做緊身超人啊，著緊身衫啊，情有獨鍾啦，咁就投佢啦。佢係咁講嘅，其實就 傻仔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陳建文都係有進步嘅。即係佢最初係比較契弟少少，我都同意。後期我覺得我都覺得佢係有改變。 係，而我當日去 你夾實呢一個嘅戴耀廷啱嘅，因為佢揀得嗰兩個人，其實證明咗佢意識形態同埋佢政治取向。 嗯 喂，老實講，你未開始屌鳩佢嘅時候，我同阿七號仔阿周黃明啊。你嗰陣時候好似仲未翻嚟啊？喂，我哋夾得好緊要㗎都。 七號仔唔係黃浩明，係楊岳橋。 唔係我阿陳明啊嘛，屌咪七號仔。 我陳明啊，佢 屌 啊屌， 唔好鬧同自己同路最近嘅人。 所以咪叫秋仔咯。 你咁樣係唔啱嘅，你咁。 啱我。 鬧自己同自己光譜最近嘅人。 喂，我同阿黃浩明啊，係咁夾啊戴耀廷。 係。 我話俾佢聽，喂大佬，你根本你嗰班係小學嚟嘅咋。幼稚園嚟嘅啫，你每個禮拜係咪同工黨、民主黨同埋公民黨開會？呢班人從來未搞過一次公民抗命。你話有咩啊？我差唔多係咁樣屌佢嘅，不過我同你屌唔同，因為點解話曬我同輩嘛？佢係同我一齊學聯出身嘅，所以咧我就又扮飲酒啦，嗰日又食咗感冒藥咁成成咁樣。咁啊，亂屌 邊個有支酒攞嚟啊？嚇嗱， 亂屌河馬， 於酒就係俾阿 B 哥搞到我哋於酒啊！ 係啊 ，B 哥唔係叫佢衝嚟啊！ 於酒、啊， 誒、哎、大佬你真係，我對唔住啊！我飲咗你行酒， 有冇七支紅酒啊？我哋， 喂，你出翻去，唉、哎，屌， 拜拜 B 哥， 有冇支酒啊？ 拜拜 B 哥， 出翻去唔該， 我翻嚟就係睇下你有冇飲高。拜拜，謝你支，大佬我點樣做節目啊？唔該、啊，你做到拍濕你啊！你 爆佢樽啊你！咁我哋開頭夾實佔中，後嚟老蕭覺得都要去支持啊戴耀廷嘅佔中，所以就同我哋講話，不如你搞一個佔中後援會啦，唔好叫夾實佔中啦，因為夾實佔中太過aggressive 係啦，我哋溫和啲，叫佔中後援會啦咁樣。咁我咪聽下老蕭講，老蕭係佔中後援會嘅 成員啊， 知名成員， 嗯。 主要是老蕭是佔中後援會的大佬， 老蕭好多後援會的喎，嗰陣又有呢個陳志雲， 係啦， 我啦後援會 咯。咁老蕭是出了很多力的，咁而但我都是冇後悔過，當日我夾實戴耀廷嘅，當日我記得有一個節目在呢度做的，李永達有份做的，那個叫高達會客室，係咪？佢就話我哋當日 佔中，嗰陣時冇人聽， 佔中後援會去。佢哋民主黨喺皇后像廣場宣誓，揾埋朱耀明、戴耀廷同埋陳建文，跟住喺度宣誓，就話我哋願意佔領中環，跟住我哋佔中後援會就去踩佢場。阿李永達到今時今日都話我哋踩得唔啱，但係我要回應李永達，高達回客室，點解我哋當日要踩你場？ 而家唔係啦，而家叫高達順風耳。 高達順風耳，對唔住啊，唔好意思，我勾咗少少啊。當日嘅宣誓係有王承志喺度嘅。同埋當日嘅宣誓，喺宣誓之前兩日，由歐樂軒同埋阿善仲佳分別都喺唔同嘅電台節目，佢哋話 exact wording， 我哋係唔相信佔領中環係可以爭取到真普選嘅。不過你要佔，我咪去佔咯咁。咁嘅時候，你仲去揾阿戴耀廷佢哋信誓旦旦，朱耀明牧師嚟對睇住你哋嗰個監誓，呢一個係一個發假誓同埋冇 integrity 嘅舉動，所以佔中後援會必須要去到皇后像廣場踩你場。呢、這個我哋今日都係無悔當日所做過嘅所有。 唔係，但你有冇後悔你自己promise 咗話會即係 攞 呢個攞跑咧？ 呢、這個我唔想解釋，即係有啲人話：，如果我解釋話佢都冇佔中，佢佔金鐘，我就用咗鳩達嘅阿喬文。我唔會用鳩達嘅阿喬文嘅，我呢度話俾大家聽。 係 攞跑嘅嘢，我一定會找數。而家我 找數㗎係嘛？ 我而家進行緊一個網上嘅籌款。 係 而嗰个网上嘅筹款，我哋会拍一段片，而嗰段片 而家拍紧噶啦，而家 诶将会拍，而家写紧个 script 系啦。 你好似搬紧龙门喎、 啊？点解搬龙门啊？嗰如果嗰段片有喺弥敦道攞跑，佢咪就唔系搬龙门？ 喂，借佢罪系咪因为你搞唔掂谭香文搞咗呢单嘢出嚟啊？谭香文好想选噶嘛？系咪？系咪搞唔掂谭香文？ 我唔知佢系咪好想选，因为阿欣生前个月都同我哋讲话谭香文唔选噶。 喂，唔好意思，我嗱一讲 留翻钱去买楼好过啊！ 一讲谭香文咧，我一定要用一个人嚟做比较。 我点知佢想选定唔想选啫？你要选你咪选咯！我成日话 喂谭香文 想选嘅人，我喺天鹅 ，sorry， 我喺天唔好意思啊，就系夹住你 Anthony Chow， 我喺天鹅有天鹅已经讲，我已经公开讲咗，想选嘅人 系 你就话你好想选，我好捻想选啊！唔想选嘅人，你就真系话你唔想选。 OK， 譬如边个人话唔想选，我系信佢真系唔想选。我话俾你听， 大狗。 大狗 當然是其中一個啦，第二是劉翁 ，OK， 劉翁都講過，佢不斷都話我都唔選又得，但如果組織即係嗰個政黨要需要我派我出去去迎戰一區嘅，港島區又好咩都好，我係樂意即係、就是、披甲上陣嘅。我同 佢絕對支持佢選， 我同佢嘅態度係一樣嘅，我同阿劉翁嘅態度。有啲人話唔選嘅，佢就係話唔選。你唔選就你要誠實，係咪？ 即係譚香文之前又 話 過唔選嘅。 我點解知佢話選定唔選啫？梗係啦。 但係係啦，老蕭都話。 佢冇公開話唔選。 佢好笑。 我點 Q 知你啫，大佬？你想選你就要話想選，唔好咁樣扭扭零零，啱唔啱先？ 唔係之前啊，老蕭都好勸戒過佢，我都唔係聽得多。 你勸佢唔好選啊！你哋都 係老蕭喺個節目裏邊講話佢，誒、哎、你幾廿歲人啦、啊？留返啲錢嚟養老好過啦，你要唔要選一次百幾二百萬㗎咁樣嘛？我都以為譚香文唔選㗎，點解突然之間冇出嚟嘅呢？呢個好 譚香文話想選咩？佢幾時話想選啊？ 喂，如果唔係你田線點解會退出人民力量？咪因為 係點解退出人民力量？ 點解我點鬼知佢退咩退出？ 喂，以為你要選九東，咁你又食住佢？我以為呀，我唔知係咪啊？ 每一個人人民力量裏面每一個人要出選，一定係要透過執委會決定㗎嘛？呢、這個我諗社民連都係啦，我哋 會員大會添， 我哋係會員大會，我哋有一個好嚴密嘅架構嘅，而我上一次係違反咗人民力量嗰個嘅架嗰、那個嘅即係執委會嘅決定，我去小西灣本來係通過咗愛旺角，後屘我自己係囂張跋扈嚇，即係不受規範，自己走咗去小西灣，人民力量亦都係喺個會議裏面係遺憾咗我，同埋譴責咗我。我亦都系相同嘅错误，唔希望再犯第二次。我希望，因为有太多错误要犯啦。每一类错误最好只可以犯一次啫。我而家讲到明系嘛、 嗯？ 快乐老柒人讲嘅嘢，你哋一定要听。咁每一个人民力量派出去迎战五区嘅人，一定要经过执委会嘅。执、 嗯、 委会都未决定话边个出选，边个出选，我点知前线点解要退出啫，大佬？ 我觉得有关系咯。 而家人民力量仲挽留紧前线噶，你睇到我哋嗰个嘅声明，你可以话，妖、哎、咁你呢啲系客气啫，大方嘅说话啫咁。 P R P R 啫咁，唔好咁样。人间冇咗信任就系地狱，呢个系余增教我嘅。所以老师话我成日闹余增，我都成日将余增嘅说话铭记于心嘅、 嗯。 社会责任行先，商业考虑其次，传媒并不是个人嘅玩弄嘅玩具，传媒是公有的。阿余增教我嘅 ，OK。唔好笑啊！你咁衰啊！你所以各位即系网友各位听众就系、是、咁简单，执委会都未决定谭香文去九东定我去九东定边个去九东，我都冇人决定， 唔系咁 名就报晒啦。当然 我哋唔知 道，我有阴谋，我有阴谋论。 而家我讲嘅嘢，但系诚实嘅，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客政棍，因为我冇做政客政棍同埋政治人嘅必须嘅条件嘅，我话俾大家听。 阿土伯又 我冇做棍客同埋政治家嘅必须条件，我冇嘅，因为我唔识嗰啲嘅谋略，唔识嗰啲嘅大话，唔识嗰啲嘅包装嘅。总之我系快乐老柒人，我讲嘅嘢大家就。即系你要 ，OK， 好啦，阿土伯又呢个， 其实我唔系阴谋论， 郑子成上身啊， 我唔系阴谋论，我而系一个即系合理嘅推论，应该 系， 即系我要修订， 系 就系、是、咧，唯一令到快必系玩捻完嘅，唔系 ，sorry， 勾搭玩捻完嘅人咧就系快必， 系， 如果快必搭谭香文都去选咧，就 咁 勾搭能够会输嘅机会系相对大嘅。因为无论我而家我上一次讲咗我 profile 已经转咗啦，我已经唔系嗰啲激进嘅profile 啦，黎文乐又好，甚至乎啊胡瑞山都好，其实咧都系搞紧泛民嗰啲飞嘅啫，大概系 自己拆啊，即系话 即系卅几度啦，即系如果你用阿杨岳桥嗰个嘅 experience 咁，所以如果阻止快必去选九东咧， 我擔心嘅問題就係咧，可能阿爺向呢一個勾達開綠燈，因為我一路喺度 wait 緊呢樣嘢嘅。究竟你覺得阿爺覺得本土派其實係幫到佢管治香港，一定係還是係越搞越彎咧？咁樣，我覺得佢有階段性嘅抉擇喺度。當然你問總嘅，即係大佬，梗係話喂，屌你咁搞，即係香港變成即係反共基地，變成搞獨立嘅，梗係唔好搞。但係佢有唔同嘅線噶嘛，每一條線係要交唔同嘅功課噶嘛。咁我只係識快必嘅。咪快啲，你唔好選九龍東啦，因為我要讓路俾總體嘅路線，俾勾達嚟搞勾泛民主派，咁我共產黨就可以 divide and rule 嘅。 嗯， 你覺得有冇呢啲咁嘅成分喺度？ 即係搞我，然之後令到勾達贏啊？你意思即係？ 我有咁嘅擔心啊。唔係，我最擔心就係到時我要上馬就屌你真係大佬。 咁你話如果我去九東，你會支持我嘛？ 我 唔 會，佢係撐你啊。 我系啦，如果你去九東，我都支持你，可以。 唔使啦，唔使。 系啊， 多謝 你排第一，我排第二。 咁啊，唔使。 人力社記大聯盟。 唔使。 二十次 加。I have enough。 我嘅決定好簡單，組織要我去邊度，我就會去邊度。你話我呢個係黨性又好，但係組織如果要我去一個唔願意去嘅地方，我亦都唔會去。所以我唔係一個黨性重嘅人。但係如果組織要我去披甲上陣迎戰任何人，我都係隨時準備。 義無反顧。 冇錯，好似我當日喺小西灣嗰種嘅勤力程度，我都係會係即係奮身作戰嘅。 係 係咯，得唔得？ 得。你肯顶个勾搭， 咁 我 都系要系 我同你托都得， 系咪？ 托下你真系， 所以经济上都要支持一下，选举经费上 唔系咁叫而家叫前线啦，系咪？即系叫佢退出呢个人力， 人民力量挽留紧前线，而家仲系 冇乜机会噶啦。根据我经验， 即系 冇乜机会嘅， 瓜得，即系唔好话瓜得，即系走得。 饮得两大两杯，我又唔怕讲啦。老恩系不断分裂嘅人嚟噶嘛。 哇， 老恩啊！佢嘅 history 就不斷分裂㗎， 都唔會啊，因為佢用前線嘅名義都加入人民力量五年啦，點解會不斷分裂呢？你只能夠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啫。 佢嗰陣時候要借住個勢打實社民聯啊嘛。 咁呢個你有社民聯嘅身份又 啱，我係有少偏見嘅， 又係啦， 有班人上。 唔係，但我同佢 冇意思啊。 我係同佢喺前線有交過手啊嘛。 嗯， 係。係，唔該啊 ，B 哥。 佢唔係 好正啊 ，B 哥。 唔係好容易即係。估得到嘅 正啊！ 即系你系咩话？快乐老贼人， 快乐老贼人系 系啊！佢表面上系，但系其实佢系有计算嘅。 系 ，be careful 啦！我即系提醒所有朋友。 系，所以我觉得喺人民力量嚟讲，一班年青人系无论年青嘅支持者或者年青嘅执委，譬如刘家雄、袁未明、万必，都系即系人民力量嘅即系正路嘅人咯。我觉得我系值得系献身喺呢班嘅后生仔嗰度咯。我都系后生仔，我系后青年，佢哋系青青年，系啦， 同意啊， 系啊。 喂，曹总有冇嘢啊？ 有冇嘢？ 好啦，我哋 要录 节目啊，哥。 还看金英啊，喂。 唔系还看金英啊，龙炒花生啊，帮手录音先。 龙炒花生系嘛？ 你录唔录啊？ 我讲咩噶？ 讲咸嘢。 咸嘢我唔啱喎，因为我老婆夹实我喎，唔得喎。我同你唔同啊，系啊，你自由啲喎， 系嘛？ 我老婆夹得我好实，我好怕老婆。 我以为你中意金英添， 金英 笑嘢啦。 金英固然系靓仔啦，金英排我第二啊。如果我出选好嘛？ 系嘛，冇所谓啊。 一齐打齐金达，你两个 人死合一。 金后边啊，摆喺林奇， 再加埋 Derek。其实喺社民联嚟讲，我好欣赏啊陈德章 Derek。 Derek 仔 系 Derek， 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相当真诚嘅人。我第一次抗争就系同陈德章一齐去搞马时亨全球祈祷日香港大球场，搞完佢两年之后，佢而家冇再搞嗰个拆董建华鞋嘅祈祷会嗰条冚家铲。嗰阵时林子健都一齐，我同林子健而家冇嘢，大家复和咗，所以我系一个寻求复和。 喂，有冇机会一齐录音？ 最近有 有冇机会一齐录音嘅？ 同阿林子健 系啊， 有你约啊， 好啊， 你约。但佢好似唔好舒服，佢有啲 唔係我知，因为其实佢而家有病咯。 係啊係係，我隨時樂意係同佢一齊。其实而家冇事㗎啦，我哋都係啊。 好啊，非常之高兴听到。 快啲啊！臨完結之前咧，金英 好啊， 唔係啊，金英係咁搶咪好想同你做節目啊。 點啊，金英喂！ 你真係威水啊！快啲，你一嚟到呢个花生台咧。B 哥又翻嚟，金英又翻嚟，个个嚟要睇你做。 我一定要翻嚟嘅。 所以老萧话你唔好起迷米啦，你过去花生台啦，咁样老萧有佢嘅信息。 我觉得系过嚟花生台啦。 好啊， 咁你讲嘢起码你 咁你因为你而家做节目唔可以讲政治啊嘛， 唔可以讲本地政党嘅政治。 系啦系啦，讲啲 讲希拉里啊，同埋嗰啲奥巴马 人渣乜乜大嗰乜乜就唔可以讲。 又唔得，系啦，所以都窒住窒住。 你放心，花生台咧。 一半 其實小弟咧，所謂台長，我哋係唔會管任何人講任何嘢嘅，因為我哋全部自己負責嘅。 唔係你都有一般嘅基本限制嘅， 冇冇乜嘅屌。 譬如種族歧視嗰啲你唔講嘅，種族仇恨唔可以。 我屌翻你轉頭啫嘛，你咪講咯。我哋會屌翻你噶嘛，金英第一個屌你啦。 咁呢度真係言論自由同埋自由主義同埋理性喎，呢度真係。 你喺度玩電話都冇問題㗎你。 唔係其實 冇鳩人聽你啫嘛。 唔係你知唔知我哋即係 呢度真係 本身係有埋本土派添啊！以前係金金大使咧都喺我哋開麥嘅， 新比咧又喺度。 新比 唔係俾阿金英屌撚走咗啦。 唔係佢係 金 英大使。唔係佢係俾嗰啲叫做網友屌走啫。係因為啲網友咧係惡過主持嘅，你知唔知啊？系嘛？即系 应该嘅，因为由下而上 啊。啲网友真系太恶啊，所以其实出边啲人咧，即系网民民主派啊，乜嘢人都好啊，即系嗰啲咩边个商台嗰个叫咩乜 Q 啊？ 阿陈志云、李慧玲， 唔系剑吴啊，剑吴佢成日将嗰啲花生台啲网友咧 入捻咗我数啊， 入捻咗我哋数 嘅， 其实系当晒我哋。 咁你应该接埋花生台啦，因为乜都入你数啊嘛。 唔紧要啊，有咩金英咪同苏豪 B 啊、曹总都顶咯，屌！喂，第一我公开讲。花生台一个礼拜嘅二十个节目，我连自己嘅节目都冇捻听。 咁边个？系唔系 二十五个？我都全捻部冇听，我边得闲 monitor 你啊？屌你！诶，你中意讲乜嘢？文责自负啦！你中意你都要屌柒刘慧卿 咯。临选举之前，同阿快必喺度畅所欲言啊嘛。 你同我啊？ 唔系啊，同埋同阿同阿 加埋刘子健，加埋刘 子健 啦。子健。 系啦， 刘墉， 你以前喺一齐民间， 我同子健冇嘢噶，而家 我知啊， 复和我哋复和咗， 唔系我， 好似同老少一样复和。 我以前喺民间电台噶嘛， 系冇错。 咁你而家咪个个埋嚟玩咯， 好 畅所欲言啊嘛。 差唔多时间啦，金英， 交俾你还看金英啊， 咪后再同佢倾。 好， 怒炒花生， 怒炒花生，多谢晒大家收听， 好 呢个节目啊，大军阀，再见，下个礼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